早晨，早晨，听住五点新闻之后啦，听完而家嚟到开始我哋呢个朝头早节目啦，神金咗啦吓，都系仲系天黑黑嘅时候。五点新闻后，现时时间五点零九分，一路到六点半，都系我哋呢个清晨赏你嘅时间啊。可能你琴晚一路瞓下醒下，瞓下醒下，系嘛，瞓得唔系咁好。每一晚的睡眠质素可能都有少少的差异，又或者多嘢想都不定啊。开始我哋节目有分离，相逢有如梦中。 疏林过尽晚风，枯了小草，老了手丛，浮云白了天空，初冬暮色已经。是信已上流，庆幸你不变错重，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啊，热了数载至今再春风。双手初初大家两手震动，又谁料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 相逢有如梦中，是不是那种不真实的感觉啊？又似是又似不是，朦朦胧胧的，可能这个在梦境里面，是吧？早晨啊，早晨啊，咁而家现实啦，翻翻嚟啦，系已经系一个实实在在嘅一天开始啦。今日呢一日咧就2021年1月27日，农历系庚子鼠年12月15日，15月圆嘅时候啊，星期三嘅呢个早上。天气方面咧，呢排咧呢几日都咁上下啦，有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0度，比琴日会系凉少少。寻日最高都有23吓，现时最高系20度。咁啊，初时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的。在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明日日间温暖，去到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朝早就相当清凉了。今日的最高紫外线的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室外气温呢，这个时候和昨天早上一模一样，18度，相对湿度80%。 乜嘢会永记心中呢？就是你心目中的一个梦，或者你心目中永远在你脑海里面的一段的时光，一个画面。叶倩文，美梦记心中。 It's all because of you, I'm feeling sad and blue. You went away, now my life is just a rainy day, and I love you so.How much you'll never know. You've gone away and left me lonely. Untouchable memories seem to keep haunting me. Another love so true that once turned all my gray skies blue. But you disappeared. Now my eyes are filled with tears. And I'm wishing you were here with me. Soaked with love, all my thoughts of you. Now that you're gone, don't know what to do. If only you were here, you wash away my tears. The sun would shine, and once again you'd be mine, oh my. But in reality, you and I will never be. Cause you took your that since you've been gone, there's such an emptiness inside. I'm wishing you'd come back to me. If only you were here, you'd wash away my tears. The sun would shine and once again you'd be mine, oh my. But in reality, you and I will never be. Cause you took took your love away from me. 好熟一首歌吓 ，Sukiyaki 咁啊，系边首歌听过咧？系啦，咁有改自呢首原曲嘅就系杜丽莎嘅《眉头不再猛皱》。这首歌的引子就会想起这套戏的画面，这个画面很漂亮，很壮观，很多菊花在这里，满城尽带黄金甲，里面菊花台。周杰伦。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藏，被风乱也未央。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 惆怅如此委婉。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思静静藏，北风冷夜未 城盡帶黃金甲，卡斯陣容強盛啦，有呢一個拱利啦，另外就係飾演父子嘅，即係大家都同姓，姓周，兩個姓周嘅，頭先就周杰倫啦，另外嘅就係周潤發啦嚇。咁呢一套戲嘅一個偉大場面係一個花海，就係呢一個菊花台。 鸳鸯弯刀马，月有圆丝，弯刀无意， 古龙后期的晚期的作品，76至78年所写的一本小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油麻地碧街九至二十七号同东安街三号被列为受限区域，范围内嘅受检人士需要喺午夜前接受强制检测。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昨晚十点几到场视察，又向在场驻守嘅警员了解情况。邓炳强接受访问时话，警方主要协助做外围封锁，吸取上次经验，今次行动较为迅速。警方同其他纪律部队会全力支持抗疫工作。他亦感谢在现场的一班同事。围封行动在昨晚七点无预告下展开，当局在东安街完成搭建多个临时检测站。警员和工作人员之后陆续进入受限区域内的大厦，分批安排居民落楼做检测，高峰期间有过百人轮候。政府午夜刊宪，新生39座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其中20座位于深水埗，当中18座因为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分布在南昌街、汝州街、北河街、鸭寮街，包括金海大厦、安顺大厦、振兴大厦、华登大厦、东城大厦。至于长沙环道亚洲大厦和鸭寮街241至243号，就因为新增一宗或以上确诊，需要强制检测。土瓜湾有8座大厦并非位于指定区域，但因为有污水检测呈阳性，要强制检测。全部位于兴仁街和兴贤街。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是拜登上任总统之后首次同对方通话。美方官员说，拜登在通话中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莫斯科被当局拘捕表达关注，同时向普京重点提到俄罗斯参与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以及在阿富汗针对美军提供援赏的问题。两国领袖同意双方团队应该立即展开工作，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俄在2010年签署该条约，是两国之间目前唯一军控条约，限制双方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和运载工具数量，条约在下个月到期。意大利总理孔特已经正式向总统马塔雷拉请辞，总统府确认消息。报道说，马塔雷拉暂时未表态是否接受孔特辞职，要求现届政府继续处理日常事务。报道又说，马塔雷拉将会在当地今日稍后和各政党领袖磋商，目标是在议会组建占多数议席的执政联盟，一旦失败，他有权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国会选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937点，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49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64，瑞士法郎0.887，加元1.269，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48美元，卖出1851.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初时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

梦，我却信爱情能点起我生命。我愿你能和应，明晨无梦也可情共永。 谭咏麟的半梦半醒啊，半梦半醒之际咧，好多嘢都蒙查查，又听到啲声音，咁啊，有自己一啲嘅幻象，可能又最有自己谂一啲嘢咧，咁所以好混乱嘅时候咧，又唔舒服嘅时候咧，起身啦，起身啦，天光噶啦，就嚟吓，5:41啊，今日咧就系喺一月嘅尾声咁滞啦，1月27日，而农历嘅日子咧就倒数迎接呢个新年啦，仲有半个月，今日系12月15日。今日天气方面就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0度，初时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的。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明日日间是温暖的，去到星期五星期六的朝早会是相当清凉的。今日最高紫外线的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室外温系18度，相对湿度82%。有一首有梦字嘅歌，梅艳芳《梦伴》啊。 煤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影，照过意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以拥吻抵抗一切的冰与冷，繁如这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风中那笑声，尝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褪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将烟相拥中交出的心早已失去，不可以再追。 梅艳芳的梦伴，亦都谂起佢嗰阵时一路唱梦伴，一路嘅一啲舞蹈嘅配合， 至今都难忘。另一首亦都有梦嘅歌。 人问我怎可带他远去，自己增加了苦虑。 梦想号黄包车，人有很多梦想，梦想是夜有所思夜所梦，成日发梦，在梦里面或者可以圆其好梦，每一个人都会发梦，梦是一种主体的经验，是人在某一些阶段的睡眠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想象中的影像、声音、思考、或者感觉，通常都是非自愿。人在还未真正理解梦的内容、机制和作用，但是自从在史前的时期开始，梦就是哲学和宗教感到兴趣的话题，也都产生了很多有关的一些科学的猜想。研究梦的科学学科是称作为这个梦学。除了人以外，很多人都相信梦也都会发生在其他的动物身上。 在远方有一山洞，名字就叫美梦。洞里花开透，送走悲苦哀痛。蓝色小马争跳动，

情梦。 有时望见轻你露愁容，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 眷恋半段残梦，有时系啊，发紧梦系唔舍得离开嗰个梦境，或者系你好想见到，终于发到嘅时候，点知有人吵醒咗你系嘛？刚刚系关正杰系呢首歌，卢国沾写嘅词，黎小田嘅曲《残梦》，仲有大概两分零钟到六点钟，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啊。 Dream。Charms whenever I want to,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when I feel blue in the night and I need you to hold me tight whenever I want to,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爽利钱佩兴 敦促俄罗斯遵守国内和国际义务，释放因为行使和平集会权利而被任意拘留的人。声明又呼吁俄罗斯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纳瓦尔尼。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

早晨，早晨啊！听完新闻之后咧，又翻翻嚟呢度四个台联播嘅清晨爽嚟啊！香港电台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现时时间接近六点两个字啦。今日咧就系2021年1月27号，农历系庚子鼠年12月15日，一个礼拜嘅中间，星期三。天气方面呢几日都差不多咁上下吓，咁啊而家温度咧就系18度，相对湿度83%。今日系有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今日大概20度，比起昨日低少少吓，昨日都系大概会最高有23度嘅。咁啊，初时能见度会较低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朝头早咧都系相当清凉噶。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再一次话你听，现时温度18度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一月份的尾声了，在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这里聊天。在我身边的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李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好啦，我哋呢两三个星期咧，就一路数榜咧，希望咧数住榜嘅时候咧，一种兴奋嘅心情，可以即鼓吹到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可以多啲做运动啦。 冇错，冇错。咁啊，数咩榜咧？我哋就唔系流行歌曲嘅龙虎榜，就系2021年啊，即系今年健身趋势最受欢迎嘅一个预测嘅流行榜。 其实都几好嘅，有呢个榜咧，大家用一个好似即系数榜，即系颁奖典礼得奖嗰啲种心情咧，就知道依咩歌曲最流行，我呢度就咩运动系最流行咁样 样。咁因为呢个调查咧就系嚟自美国嘅运动医学学会啦。咁啊，因为美国人咧系做生意啊，或者系做呢啲手法嘅宣传咧，其实佢哋都有一手嘅。 睇住呢个指标做嘢咁 啊，系啦。 好嗱，我哋又数一数翻十个嘅位置，然之后先再分析翻啦，好唔好啊？ 好啊。 冠军系边个咧？ 第一位咧就系呢个网上嘅一啲体适能训练啦。第二位咧就系可佩戴嘅一啲运动嘅手带嘅器材。第三位就系体重嘅训练，第四位咧就系呢个户外嘅体能训练啦，第五位就系高强度嘅间歇训练。 好啦，第六位咧就系一啲模拟嘅运动吓。 第七位咧就系呢个运动是良药啊，即系 exercise is medicine。而第八位咧就系力量嘅训练啦，第九位咧就系长者嘅体适能嘅健身，而第十位咧就系个人化嘅一对一嘅健身嘅训练。 咁啊，早两个星期咧就已经系详细分析咗由第一位到第五位点解咁受欢迎啊？有啲乜嘢大家系嘅重点要记住啊？咁样，好啦，我哋咧就开始咧就分析一下第六位到第十位啦。咁啊，第六位嗰个咧就模拟嘅运动，我仲记得咧就旧年咧就系呢一个嘅。可以又叫玩具或者叫儀器啦， 好似我揸車嗰個踏盤咁。 係啦，你就揸住嗰個踏盤，就對住嗰個電視嗰個熒光幕咧，就係玩一啲運動，就係、是、啲模擬嘅運動。我有玩過，初頭咧我就覺得，揸住咁嘅嘢喐下喐下啫，有幾難啊？ 都好攰㗎。 咁我試下其中一個，已經係好簡單嗰啲。哇！原來都好勁，好鬼攰噶。 係啊， 做完之後就好攰，係咪真係原來咁樣咧？你可以消耗咗你嗰個體能 energy 啊嗰啲，咁就會達到嗰個減磅 健康運動嘅效果啦。咁因為而家世界衞生組織咧，我記得啱啱喺舊年嘅11月咧，都出咗最新嘅運動嘅健康指引咧，就係話任何嘅大肌肉活動令到你有能量消耗嘅咧， 都是一个好的运动，所以做家务啊，你打呢啲打体能嘅机，我觉得系你真系玩到出晒汗嘅话咧，咁都 OK 嘅 ，OK 嘅，系完全系可以接受咧，系对健康有一个好嘅效果。 我想问咧，有冇啲唔好嘅效果嘅咧？如果成日咁即系 哦，咁嗱，如果你玩得太多嘅话咧，你对住个电脑，第一眼睛嘅一定疲劳啦，咁有影响啦。第二就系如果玩得太多，玩得太攰，任何运动过咗量嘅话咧，你都有受伤嘅风险啦，系咪？咁同埋即係呢类嘅运动呢就好难呢，係譬如你打网上嘅打网球，咁你亦都好难呢转移去到打真网球㗎嘛。譬如我对阿拿度咁样啊，黎地王咁。喂，你喺网上打赢佢啫，你真系落场你就食佢波饼都冇份噶啦。 咁你咪喺呢度可以即系梦想成真啦，当 系啦。但系即系而家有啲网上嘅教学咧，都发觉系有啲多嘅效果嘅。咁所以呢个模拟嘅一啲网上嘅游戏啦，咁喺而家嚟紧呢一年嘅疫情嚟讲，即系嗱调查出嚟就反映嗰个现象啫。咁睇嚟都系一个大趋势啦。 好，第七位呢个就系运动试量。 良药，运动是良药咧，就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咁系呢个 exercise medicine 啦。咁其实我哋香港咧有个网站嘅，咁都有好多医护嘅组织啦，包括咗譬如我哋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学会啦、西医工会啊、物理治疗师学会啊、体适能总会啊，咁有好多间大学咧都有一齐咧系合作啊支援呢一个喺香港都有推行一个运动是良药嘅。咁佢哋个网站都有好多新嘅资讯咧，就系即系关于运动同健康啦。咁呢个咧纯系咧唔会系比赛噶啦，即系个人嘅健康唔需要去比赛啦。咁所以佢哋都有好多推广，系介绍一啲运动系良药嘅一啲资讯啦。咁特别强调老中青三个组群就各有各做吓，就唔需要同人哋去比较。咁呢个喺嚟紧呢一年咧，都系守住呢个第七位啦。 其实即系都 OK 啊 ，keep 住嘅话，即系都有人一路做紧啦。 系啦，系啦，系啦。 好，第八位咧就呢个力量训练，会唔会咧就系阿雷博士都经常大力推广，即系呢个叫机不可失。 机不可失，冇错。咁啊，力量训练咧，佢英文全句嗰个潮流嘅名咧就系 strength training with free weights， 即系用一啲 free weights， 即系我哋中文系译做一个自由嘅重量。系简单嚟讲就咩咧？就啲哑铃咯，咁样。 系。 咁啊，真系过去呢疫情咧，我成日落开附近大学侧边嗰啲体育用品嗰啲小店啦，咁啊同个老板倾开，哇！疫情期间咧，佢啲哑铃咧真系好好卖，好好卖。因为可能大家都知啦，即系哑铃咧喺屋企真系发挥嘅功能，同埋而家啲哑铃咧好靓嘅。 系， 我见啲女士咧， 五颜六色咁样， 冇错，粉红色啊，或者红色咧，喂，你睇见都开心，拎住两个哑铃衬埋件衫， 就系咁样吸引人买咯，嗬。 系啦，咁所以呢类嘅力量嘅训练咧，嗱，佢喺我哋推广即系机不可失，嗱，机不可失系肌肉个肌啊，大家唔好搞错啊，唔系机会啊， 你都成日提噶啦吓。 系啊，咁发觉系即系力量锻炼咧，系用咗呢啲嘅重量嚟讲咧，系真系有帮助嘅。 系 好多时我哋哥哥姐姐就话，诶，俾个水樽佢啦，咁但系攞得个水樽多都可能有啲闷噶嘛。 嗯，咁啊要揾啲哑铃好啲吓。 系啦，咁啊同埋 实在嘅感觉。 系啊，喺啲心理学嘅研究咧，亦都发现咧，就系你屋企有两个靓嘅哑铃，即系喺个客厅度咧。令你见到佢之后，你有啲动机去做下嘅比例咧，系会多啲嘅。咁所以呢个哑铃力量嘅训练啦，都系一个嚟紧嘅潮流嘅趋势啦。 唔系啊，原来都系睇翻下啲疫情之下咧，其实嗰个好处，你睇佢优点就系啲人咧系多咗啲运动咧，都系健康嘅。喺疫情之下，大家冇咩好做，你可以做第啲噶嘛，但系都揾运动嚟做，其实都好事。 系都明白即系健康运动嘅重要。 系 咁，但系呢度讲起力量训练，利用呢啲哑铃咧都一定要提醒下嗰个安全啦，安全嗰方面就系你量力而为啦，吓， 唔好一下子拎好重嗰啲啦。 系啦，咁同埋屋企如果有小朋友嘅话咧，都留意，因为真系有时有个案咧，就系爸爸练完哑铃咧，嗰个哑铃咧，咁啊小朋友就梗系攞嚟玩下啦。哇，其实好重噶嘛， 系啊， 咁啊真系会揼亲脚啊，跌亲啲手指啊，咁样样。 所以一早就教育定佢先吓。 系啦， 好啦，到第九位嗰个就长者体适能。 咁啊，长者体适能咧过去。近呢五年内咧，我都记得印象之中啦，我记得系守住头十位嘅。咁啊，事源咧就系因为喺二次大战之后，即系讲紧系五六十年代嘅婴儿潮啦，嗰个年代好 好多嘅人口出世啦，全世界因为打完仗啦，世界和平啦。咁但系呢班嘅婴儿潮咧，就而家都变成系长者。咁所以喺推广全民健身呢方面嚟讲，长者嘅体适能咧都系全球一定去做。嗱，其实除咗提升佢嗰个身心嘅健康咧，喺每一个国家嘅政策嚟讲有个好处啊，就系因为啲长者嘅医疗负担开支咧好大啊，全世界都系。咁如果推广喺长者嘅运动嚟讲咧，系某程度上咧可以减轻同埋系延缓咗，即系啲长者系需要入院去被照顾呢一个嘅情况。 嗯， 咁同埋即系特别喺五六十岁或者六七十岁呢个组群嚟讲咧，嗱都话诶两蚊鸡推前去到六十啦。咁啊好多嘅研究都发现咧。如果呢一個嘅組群嘅人口咧，即係傾向少少長啦，又未去到好長嘅，咁如果佢有一個好嘅運動嘅能力咧，佢係幫助翻個社會好多嘢，譬如經濟消費啦，佢可以做義工啦，可以為社會做翻好多服務嘅嘢啦。咁所以呢一類嘅長者嘅健身咧，而家全世界嚟講，醫護嘅組織啦，同埋即係喺個醫療嘅政策嚟講咧，都極力推廣嘅。 嗯，好，到第十啦，就係、是、一。对一嘅健身教练嘅训练吓， 系嗱咁啊，疫情咧，我哋即系好多健身嘅中心啊、健身室啊、健身相关嘅处所都系关闭啦。咁啊，即系健身教练咧，本来都系一个唔错嘅职业啦。 但系我就见到佢哋咧喺呢一段疫情之下咧，嗰种艰难啊，好多时咧嗱，但系唔知你有冇遇上啦？我都见到有啲喺啊的士站啊或者巴士站嗰度咧，都有啲从事健身教练嗰啲人就主动埋嚟递卡片嘅， 系 即系都要。话俾你听，哇！有冇咩可以即系学啊？搵啲生意做啊咁样啊？呢个都系佢哋嘅艰难期。 系咁啊！真系各行都谂唔到呢个疫情咧，对我哋冲击咁大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嗱，我就觉得即系话佢十大，佢都未曾去到跌出十大。 咁啊系。 咁即系话喺个市场嘅需求咧， 仲有嘅， 一定有嘅。因为特别系经过咗疫情啦，嗱，你记得系沙士当年啦。经过沙士之后咧，当年香港人嗰个卫生嘅环境嘅意识咧系好强噶，系咪？去边度啊？有咩伤风？少少伤风咧，佢都自己主动攞个口罩出嚟。而家我记得系沙士之后嗰阵时啦，特别系经过今次疫情咧，好多嘅文献都话你嗰个肌肉嘅健康咧，系对于抗疫嚟讲咧系有一定嘅作用。咁所以我又觉得呢一个一对一嘅健身嘅课程啊，呢啲嘅教练咧，我就觉得守埋呢个疫情。情咧就真系守得云开，应该见月明嘅。 系啦，即系虽然你话系有啲诶，我可以睇嗰啲 video 去学，但系始终咧都有一个人喺处睇住你，或者系话啊嗱，你又啱做呢、這个，啊你做得几好啦，唔错。即系佢喺度督住你嘅时候咧，你知道对与错之余，同埋佢系俾到鼓励你。 系啊，因为我哋都成日讲啦，嗱，你网上如果做到嘅话，嗱，譬如而家好多中小学改晒做网上，譬如我哋大学都系啦，网上教学。喂，好老实讲。互联网都已经有咗30年啦，系咪？如果网上真系个成效咁好，30年前我都应该做啦。点解我哋仲要系所谓有实体嘅一个同师生嘅接触咧？咁同一个道理，如果你话网上真系完全好成功嘅话，咁你睇医生你可以网上啦，但系热红肿痛嗰啲吓个医生点摸下你？ 睇你面色噶嘛都要 系咪？中医都伸下条脷啦，系咪？咁所以我又觉得唔需要太过悲观嘅，但系即系你睇到喺个市场调查出嚟咧，一对一呢个个人化嘅健身教练呢个课程咧喺市场上嚟紧呢年咧系依然都有需要嘅。 系咁，所以咧其实总括而言之咧，我哋强身健体系好紧要嘅，即系你有咗健康嘅身体，你先可以做乜？嘢都得啊嘛， 系啊， 你做好晒准备嘅时候，当疫情真系走过。嗱，離開我哋嘅時候，我哋都有氣力去旅行先。 冇錯，冇錯，係啊，但係 諗下開心先啊。 因為你去得旅行，你拖住件行李啊，執嘢，其實都要體力㗎。 喺喂，你去旅行就係因為你又唔想放過啲時間。哇，去邊度玩啊？去邊度食啊？你都要體能啊！ 係啊，咁所以我哋都可能預計定啊，全部應即係當疫情過去之後咧，都要先 keep fit 先，你再去旅行都係緊要嘅一個準備啊。 好啦，嗱，經過呢三個星期咧，就數咗榜同埋逐個分析。 析嘅，咁大家可以隨時咧就上網重温嘅。 係啊， 我哋由喺1月13號開始，連續三集，13號、20號同埋27號，大家如果想係即係主打聽呢一個數榜嘅咧，就係呢三天嚇，隨時任何時間上去聽都得㗎啦嚇。 係啦，咁就係呢個美國運動醫學學會每年都做一個全球嘅大型嘅調查，就係、是、每嚟緊呢一年嘅健身趨勢嘅熱潮嗰十大嘅項目係啲乜？ 係啦，好咁啊，唔該曬雷博士，下個星期三再見啦，啊，拜拜， 拜拜。 我是伍敏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很多朋友仔跟我讲 ,Philip, 我们怎样减肥的呢，或者我们怎样 keep fit 呢，其实有很多方法的。不单止只是做运动，我们吃的东西，我们摆入自己身体的东西都很重要的。 嗱，我哋食早餐咧，嗱，我哋咩时间食啲乜嘢系好紧要，咩时间食几多都好紧要。例如早餐要食个大嘅早餐 ，lunch 食细少少，晚饭好少好少。点解咁样呢？因为我哋瞓觉嘅时间咧唔会消量 energy 噶嘛，所以咧我哋如果食咗好多咧就会变咗脂肪。不过如果我哋朝早食嗰餐大啲咧，我哋有全日去烧去 burn 嗰啲 energy， 所以早餐大，中餐中，晚餐细，大家记住。咁啊，依、這个都会好有帮助嘅。同埋淀粉质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如果要食嘅，或者系你瞓觉六个钟头前咧，都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啦。生果都系淀粉质噶，好，大家留意。食啲乜嘢，咁就好容易 keep fit。 祝大家清晨爽利，我系伍允龙。 开心好生活， 榴莲啊，你闻闻到奶椒同埋柠檬嘅香味啊！ 喂喂，真系好香喎、啊，超人！ 原来本地有机食材真系与众不同噶。榴莲，咁我就继续派你出去发掘多啲好嘢俾我哋啦。 收到，真明。 开心好生活，本地原农美食逐个粥，介绍本地食材最新资讯。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听日星期四咧，我哋都有林思维嘅营养师林思维继续讲呢个疫情下嘅健康饮食系列啊，会讲健康饮食嘅策略系点嘅。而家十八度，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油麻地碧街和东安街指明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结束，朝早近六点解封。当局发现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已经被分别送往医院和检疫中心。政府大约在朝早六点宣布有关强制检测行动结束，现场出入口的拉闸已开，居民可以出入。今次行动出动多个部门，合共大约380人协助，受限范围内设有8个临时采样站，大约33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局说为受检人士提供一盒口罩、搓手液和简单食物。政府说考虑到在受限区域内有不少少数族裔人士，已经安排18名能够操尼泊尔语、乌尔都语或者印地语的工作人员协助讲解安排。政府午夜刊宪新增39座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其中20座位于深水埗，当中18座因为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分别在南昌街、宇宙街、北河街、鸭寮街，包括金海大厦、安顺大厦、振兴大厦、华登大厦、东城大厦。至于长沙环道亚洲大厦和鸭寮街241-243号，就因为新增一宗或以上确诊，需要强制检测。土瓜湾有8座大厦并非位于指定区域，但因为有污水检测呈阳性，要强制检测，全部位于兴仁街和兴贤街。荷兰政府强调不会撤销抗疫宵禁令。当地连续三晚爆发暴力示威，抗议政府为遏止新型肺炎疫情早前颁布的全国宵禁令。第二大城市鹿特丹和其他城市都有商店被抢掠，商户在当地星期二朝早忙于在铺内清理。事件至今超过180人被捕。鹿特丹市长说，到处破坏的人是无耻的小偷，反问破坏城市是否会令他们感觉良好。财长形容只有人渣才会作出有关行为。警察首长就说，骚乱和示威基本自由无关。首相吕特表示，刑事暴力罪行必须停止。日本首相菅义伟承认政府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医疗体制不完善，并为此致歉。菅义伟出席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时，有议员说有染病的民众无法入院，亦有人在紧急送院的过程中离世，认为公共医疗系统挽救不了他们的生命。 菅义伟回应时话，当局未能够完善医疗体制，让国民感到不安。他作为整顿呢个体制嘅责任者，感到非常抱歉。他预计最迟喺出年上半年可以为全部国民提供疫苗。又重申政府坚持举办东京奥运嘅强烈意愿。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初时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6:34，欢迎收听1月27日星期三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政府喺昨晚7点突然宣布，将油麻地碧街9号到27号同埋东安街3号列为受限区域，居民需要接受强检。目標是在今早6点前完成行動。新聞天地記者一直在現場跟進，見到已經開始解封，稍後會同他們聯絡，講下最新情況。 政府日前認可復星醫藥德國藥廠 BioNTech 的疫苗緊急使用，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接受本台專訪，認為要有針對性感。